上也会有来往的人多匆忙，我不要太紧张，和别人一模样，但是你对我望，两只眼睛大又亮，我开始失去了主张。风吹的路好长，一颗心花要放，多想找人陪我逛，累了睡在马路上，表面上很倔强，其实内心一团糟，怕自己爱得像太阳，胸中烧的一把火，这种日子不好过，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信，却怎么也抓不住你，给你爱爱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 到永远，